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听来自房山区张磊的征文小院儿。小院儿不大，不大的小院儿满当当的，五间正房连着东墙盖了一间当做厨房，连着西墙有个小棚和厕所，剩下的空间就是院子。小棚和西屋的空隙是一棵香椿树，已经合抱粗，高过房屋几许。逐渐往东是一棵杏树，又一棵杏树。杏树的南面靠墙是一棵李子树，往东挨着李子树的是棵枣树，枣树北面是棵柿子树，东面靠墙还是一棵柿子树。影壁和大门之间种着葡萄，院外东墙到马路的空地还有一棵梨树和核桃树，见缝插针还有个小菜园，四五平米的样子。这就是婆婆的小院儿。我喜欢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回到婆婆的小院儿。春天树们争先恐后的报告温暖的气息，小院儿就开始热闹起来，抽条发芽，舒展身躯，每一棵树都努力让枝丫丰满，侵占小院的上空。杏花、李子花、梨花开得明目张胆，轰轰烈烈，香气馥郁。枣花和柿子花则不太起眼，有时让人忽略不见。这时回到小院，口鼻生香，眼前生辉。停车进院，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婆婆打招呼，就一个个深吸鼻子，大声感叹：哇，真香。婆婆笑眯眯地从厨房出来，也跟我们一起深呼吸，是吧，多香啊。当市面上早产的香椿高价上市时，我不急也不馋，知道过个十天半月婆婆就会打电话过来，回来掰香椿了吧，我瞅着能吃了。于是我就回去上房掐尖打捆儿，一包包装回来自己吃送朋友，绝对绿色天然无污染。以香椿开始，小院儿就逐渐开始奉献和收获。小院儿原来只有一棵杏树，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有了，一成熟就极软甜，不太合我的口味，我喜欢那种酸中带甜，硬中略软的。婆婆知道我嘴馋，于是就又栽种了一棵白杏对我胃口，于是那棵白杏树就成了我的专属。春天开花的时候，婆婆就会打电话向我汇报，你那棵杏树今年开花不少，估计能结不少等等。我欣喜，坐等收获。香椿、杏、李子、梨、葡萄、核桃、柿子、枣，小院的收获满足全家人的口腹，也让很多同事朋友大享口福。丈夫在市里上班，单位的同事每年都能收到小院的收获，到时就会问，你家杏熟了吗？啥时摘李子啊？甚至有时还有同事不远百里开车跟过来，亲自到小院采摘。有时婆婆会笑，这点东西不够油钱过桥费呢，值得吗？我和丈夫异口同声，值啊，他们没有小院儿。 有个小院多好啊。儿子从小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一进小院跟奶奶打过招呼，就直奔西屋，拿出各种镰刀斧头，先在小院里挖坑砍凿，然后到院外更广的天地玩耍。每次走前，我都得和他一一确认他制造的陷阱，做上标记，让婆婆在我们走后填埋，免得摔倒。大一点了，就开始上房，有时抱着肩膀，叉着腿，只为看向远方，或者抬头看云。现在则上树帮着爸爸采摘果实。我这个小个子女人只负责指挥和品尝，婆婆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看我们忙碌。有时在我把杏儿啊、李子啊往嘴里放的时候，就会问甜不甜，充满得意和满足。每次到冬天的时候，我都跟丈夫商量着要把婆婆接到家来过冬，因为我受不了小院的冬天，屋里太冷，每次回去都要全副武装，穿上最厚的行头，还要贴几贴暖宝，自己烧的暖气烫手，然而还是冻得伸不出手，直不起腰。婆婆却习惯了，觉不出冷，也不太愿意跟我们到凉乡过冬，体谅我们受不了小院的冷，勉强在过年那几天在凉乡待上几天，过了年就要回去。有一次婆婆身体不太舒服，在凉乡待了近一个月，人总是无精打采，终于有一天强迫丈夫把她送回小院。丈夫回来跟我说，以后别勉强咱妈了，我送妈回家，一进院子，我看妈的眼睛立刻就精神了，似乎都发光了，脸色一下子就好了。妈身体好的时候就先由着她吧，我们常回去看看就行。去年婆婆跟我说，今年你们回来过年吧，政府给家里墙上贴了保温层，窗户都是几层玻璃，屋里暖和多了，不像每年那么冷。果然冬天的小院也温暖起来。小院属于大石窝后石门村，院外是马路和河道，721时发水淹了房屋，现在一直在改建清理。前几天回去，婆婆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外树下，扇着扇子看着外面的工人施工，看见我们回来，婆婆说，等这条河道修好了，从院子里一出来，这得多豁亮呀。于是我们不急着进院，一起看可能成为景观区的河道。婆婆又说，村里要煤改气，以后更方便了，不用你们回来拉气罐换气了。我笑着说，那您更不上去跟我们住了吧。婆婆笑而不语。婆婆就这样一个人守着她的小院，小院是她的生命和源泉。我希望婆婆能够健康长久地生活在小院里，有婆婆在，就有这个小巧而丰硕的小院，也为我们以及儿子和他的后代续上源源不断的生命本源。小院真小，小院真好。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听来自平谷区大东沟村张苗苗的征文，山村如此多娇。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大东沟村几十年的农民，依旧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让如今的生活幸福多彩。今晚七点，村东口公园演节目，各家各户自带板凳准时观看。村口大喇叭正在广播，广场舞、快板、评戏、葫芦丝等各种表演形式丰富多样。可别小瞧村里组建的小剧团自编自演的节目，演出水平堪称专业，全都是根据真实发生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迹改编的。敬老爱老的，邻里和谐的，创业致富的，这样的故事被村民们演绎出来，朴实又感人。为充实村民生活，村里还新修建了活动室，宽敞又干净。提起这项民心工程，老百姓都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青年人可以上网学习农业知识，老年人可以下棋看报，孩子们可以看书画画，妇女们可以唱歌跳舞，各种功能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文化与经济是相适应的，村里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支持，更反映出经济上的富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追求。只有经济和文化结合了，才有生命力。这些年，大东沟村村民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腰包也一天天鼓了起来。山村的四季是忙碌而快乐的，村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春夏秋冬都收获着果实和满足。春天的大东沟村是最美的，远远望去，满眼竟是翠绿，低头俯身，野花遍野，小动物成群。如今科技发达了，百余亩桃树地都利用现代化农业机器耕作、松土、灌溉，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农民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早出晚归，没日没夜地去地里干活。待到桃花、梨花竞相盛放的四月，成片的花海更是美得让人沉醉，每年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踏青。八月是瓜果成熟的好时节，山里是个聚宝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让特产的苹果大枣清脆香甜，更让苹果大桃享誉世界。村里成立的果品合作社为农民解决了销售的后顾之忧，不用自己四处找收货商，也不用担心由于卖不出去而烂在地里，只要果品质量好，不愁卖不了好价钱。村里的水果加工厂还将一部分黄桃做成罐头，多汁又营养，老少皆宜，运送到北京的各大超市甭提多受欢迎了。市民一看是平谷产的，争相购买，没过多久就会被抢购一空，火爆程度可见一斑。每逢周末节假日，很多市民喜欢来到平谷山村的园子里采摘水果。紫黑色的巨峰葡萄，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挂在藤架上，粒大饱满，别有风味，送给亲朋好友再好不过了。秋天的大东沟村是收获的季节，十月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树枝，核桃、栗子也相继成熟。核桃素来是补脑圣品，栗子也极为软糯甘甜，口碑颇佳，顾客往往要提前一个月打电话订购，竟是上百斤的大单，没有抢到的顾客还亲自开车来，希望村民可以卖给他一些。山里人憨厚实在，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他们的淳朴善良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长久的合作。转眼间就到了冬天，辛苦了一年的大东沟村的村民终于可以稍稍休息一下了。闲不住的妇女们可以去村里的服装厂打个工，挣点零花钱。山里采摘的蘑菇经过一夏天的晾晒，也该拿到集市上去卖了。红蘑、黄蘑都是大山的馈赠，纯天然无污染，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村民们倒也乐得自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大东沟村再也不是以前的旧模样，而是山里的好模范。新农居改造后拔地而起的二层小楼错落有致地屹立在山脚下，一幢幢、一排排、一场整齐，显得格外漂亮。政府的暖气节能改造政策更是让每家每户受益良多， 省去了烧煤的烦恼，减少了环境污染的同时，更节约了生活成本。居住环境的改善大大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更带动了美食、采摘、农家乐等其他副业的增长。如今的大东沟村已今非昔比，不仅被评为北京最美乡村，旅游收入更是稳步增长，占全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整体翻了一番。家家户户搞起了农家院，夏季最忙碌的时候，村里一天的游客接待量不少于10000人。清晨呼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爬爬山，玩玩水，中午吃一顿极具特色的农家饭，柴锅炖鸡，水库鲜鱼，小米饽饽，简直是人间美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在明亮舒适的房间里睡个午觉，下午去池塘钓鱼消遣，或是去菜地里摘一些绿色无公害的蔬菜带回家，晚上再享用一份煎饼卷大葱，结束一天快乐的行程。看着顾客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村民们纵然辛苦，脸上却也始终洋溢着笑容。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活的转变，不单单只靠一成不变的种地，而应当像大东沟村这样，结合本村的优势特色，因地制宜地确定发展方向，让老百姓把普普通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最后请听来自延庆区永宁镇农委的征文，沈莹的竹马人生。竹马是一个令现在年轻人陌生的词语，更是一种令他们陌生的东西。但对于延庆永宁镇南关村的沈莹老人来说，竹马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了，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和竹马打交道。跑竹马他演起来惟妙惟肖，扎竹马他干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可以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他心爱的竹马，且无怨无悔。沈莹是永宁镇南关村一名老实巴交的农民，是南关竹马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年已84岁高龄。在南关村，每年的正月15日，村民都要跳起自编的竹马舞。据说明清时期的永宁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年战争频繁，盼望安定和睦的永宁人便根据昭君出塞的故事创造了这种古老的舞蹈，至今已有570年的历史。竹马舞表演吸收了京剧中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各具特色。跑竹马的套路更是丰富多彩，变化无穷，音乐雄浑嘹亮，夹杂着胡板敲打出的有节奏的马蹄声，充分展现了北方民间艺术的独特之处，且表演内容历史性强，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在村里，能跑竹马的人多，能坐竹马的人却非常少。表演用的大多数竹马需要从北京城里买， 而且最早的竹马都是纸糊的，两匹马不小心一撞就能撞出个大窟窿。既然买来的竹马这么容易破损，路途又远，那为何不自己做呢？于是村里人开始学着自己扎，但最终也只有两个老花匠掌握了简单的制作方法，年轻人却很少有会的。为了让后辈们能够了解历史，了解民间艺术，热爱竹马的沈莹决心要把竹马制作手艺传承下去。20多岁的他开始跟着老花匠一边修补玩坏的竹马，一边学习制作竹马的工艺。那时跑完竹马基本上都要到晚上11-12点了，其他人早已累得连妆都顾不上卸就回家睡觉了，但沈莹还要在大队部把所有的竹马都整理好，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点一点修补破损的竹马。无论坏几个，他都要在当天修完，因为第二天还要表演。通过无数次的修补和自己找材料试着扎竹马，沈莹一步步地掌握了扎竹马的方法。从会扎到扎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看似简单的竹马制作起来却需要破竹、糊纸、画彩、上漆等20多道工序，单说把坚硬粗壮的竹子劈成一根根细条就是一件要求精确度极高的技术活。因为一匹竹马就得用到几十根竹条，而每根竹条都有自己的尺寸，只有尺寸对了才能使扎出来的竹马整体上看起来协调。为了练好这项基本功，沈莹已记不得劈了多少根竹子，手更不知道被竹条划破了多少次。终于把破竹功夫练得炉火纯青，心中更是装着每根竹条的尺寸。直到现在，每当村里做竹马，80多岁的他都得先把需要的竹条准备好，然后再指导后辈们做接下来的工序。而画马眼不仅是一件技术活，更是一件眼力活，稍一分神或手稍一抖就得重画。为了能够画好一只马眼，沈莹常常要保持蹲马步的姿势半天，等马眼画好，他自己的眼睛早已酸的是眼泪直流。有人对他说，一匹马差不多就行了，有些工序能凑合就凑合吧。但沈莹总是坚定地说，不行，人家让我弄竹马是信任我，质量一定得过硬，不能坏了咱南关竹马的名声。而且竹马工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只能在传承老工艺的基础上有更好的创新，而不能让传统工艺从我们这儿一点点消失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态度，沈莹开始用布糊代替纸糊，做出了更加结实耐用的竹马道具，成为了一名技艺高超的手工艺大师。60多年来，他做了300多匹竹马，几乎延庆的竹马都出自他一人之手。由于竹马制作工艺繁琐，一匹就得6-7天时间才能完成，而每年都是元宵节前后跑竹马，所以沈莹在年前就得准备。别人家都在忙着准备年货，他们家却总是一堆又一堆的竹马制作材料。每当这时，家人总忍不住埋怨他，说他是甩手掌柜，什么都不干还添乱。但沈莹心里明白，毕竟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家人是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因为那热了一遍又一遍的饭菜，默默地给他打下手的儿媳孙子是家人对他最大的支持。沈莹总是说这么一句话，只要我还干得动，我就要坚持做竹马，并手把手地教后辈们，让南关竹马后继有人。这就是沈莹，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位热爱竹马的民间艺人。他没有用太多的言语，而是用农民的朴实和认真，默默地展现着南关竹马的魅力，更展现着永宁人的魅力。感谢您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健康生